我班门弄斧了。 快说快说。 哎，告诉你啊，中国人身上的气味，外国人做过试验，得出的结论是 什么？ 乌龟。 真遗憾。 那是说你们男人的。 轻点。怎么到现在这金唱片还没出来唱歌？ 哎，我也正纳闷呢。一听隔壁桌上有两个人正弹着金唱片。 怎么金唱片没上场演唱呀？ 谁知道，没有他波底儿照样有那么多人，照样赚大钱。 我看呀，他是有不少人喜欢听他唱的嘛。 那也不见得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别声张啊，金唱片今天不会到波底儿来了。 你说什么？他正在走红的时候怎么会放弃赚钱的机会呢？ 他那个 什么劳改犯。 哎呀，别大惊小怪。哎，两大作家，我跟这个客人谈谈话，你及时和八零三联系。 好的。 我刚才听你说了，哎呀，真扫兴啊！哎，金唱片这妞到底怎么了？ 你是谁？我不认识你。 嘿嘿，我是谁这没关系。来来来来，抽一支。 哎，别客气。 哎，你认识王强吗？哥们儿，不瞒你说，他欠了我1000块钱，我今天就是找他还钱的。帮个忙啊！不会亏了你的。 啊，他刚才偷听我们说话呢，不要脸。 哎，小姐，这话多难听啊！我是做服装生意的，只想打听王强这小子去哪儿了。 行了行了，我不认识你，趁我现在还没发脾气，快走你的吧。 哎，别发火别发火嘛，这都是生意上走的人，何必吹胡子瞪眼珠的。请留神记住小弟的名字，郝有才啊！到时候说不准要小弟我帮个忙的哈。哎，拜拜了，拜拜。别怕，走。 嗯，是803来电话了。 嗯。803，有什么急事吗？ 哦，陈信，老城方面的联防队员已经发现了王强，正在跟踪他，请你赶快赶到那儿。 803，你这城隍庙来的消息准不准？我这儿倒快有眉目了。 你别磨蹭了，叫一辆出租，赶快到我这儿来，时间很紧。 那么，梁大作家呢？ 让他早点回去。 哎，给我！你这算什么话？我告诉你，803，你可不能需要我的时候就用我，不需要我的时候就让我滚蛋呢。 你。哎呀，小梁同志，这回你不能去， 为什么？ 持枪的罪犯很危险。小梁，请你原谅我的态度，叫沈西听电话。沈西， 给。 哎， 半个小时以后你一定要赶到城隍庙北面的福民街，我在路口等你。 是。那么梁作家呢？ 别啰嗦，请碰紧急，快去。 在每个角落里闪烁，晚风是你匆匆的声音，在每一条小巷里飘过。茫茫人世悲欢交错，

很便宜，2块钱一张，立等可取。 Hello， 你好。 哎呦，外国朋友来了啊，照一张怎么样 ？How much？ 什么？啊，2块。 How much？ 哦，2元。 哦，耶耶耶耶。 来，这儿坐。站好。谢谢。算了，让他过桥。这儿的人太多了。 是，马立三。 再来一张。他的枪在包里，注意他的包。 嗯， 情况不好，石溪，这家伙把包提到胸前，拉开包的拉链了。你转过身去，阻止那两个盯梢的民警前进。 嗯， 他发现他们了，叫他们撤离。 好事儿，让他们给搅了。我马上请他们撤。 喂喂喂，随便吧。哎，两位， 怎么回事？ 随便吧。欧米伽，啊！ 别往前，我是市局刑侦处的，看我上衣口袋露出的证件，他发现你们了，他得把土枪拔出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们把他交给我。 是。 哎，两位，随便吧。欧米伽，自己 不要 脸， 不要脸。看来他向右拐进沉香阁弄的，那条弄堂通河南路，我从另外一条弄堂绕过去等着他。你跟他保持距离，别让他感觉到什么。 是，八零三。 803很快消失在人群之中，沈西跟在王强后面，紧盯着那只黑色拎包，在人群里挤着往前行走。还没走出几步，前面的人群突然骚动起来，乱作一团。 有人偷了我的钱包了！ 803，前面乱了起来。 怎么回事？ 那个男人就是他，我抢了他，我钱包里500块钱。 大家让给点，让这位大嫂指给大家看。哎，快点，别让他跑了。 他就是他。哎呀，我真命苦啊！哎呀，500块钱。 好啊， 你干什么？ 我一看你就不是好东西，走到派出所去。 不是我， 不是他呀！ 你他妈瞎了眼了！快放手，看我一枪毙了你！ 没枪了！ 谁都不许动，不然我就开枪了！ 大哥！ 在，王强的家伙闯进附近的居民家去了。我看这小子还算冷静，要不准闹得鸡飞蛋打。我进去了，怎么对付他？明白。 谁呀？ 这是谁？ 骂的不许吵。 你， 黄立强，你跑不了了。我是公安局的，快把枪放下！你再上一步，我就杀了他。 哎呦， 把门关上！快开门，你跑不了了。哎，他人呢？ 他从老虎窗跑了。 他妈的，这狗东西！ 沈西， 看你，他跑了。 你伤着没有？ 没有，差点伤了这个老太太。那家伙一登上房顶，那儿都是密密麻麻的居民住宅，房顶连着房顶。这家伙一眨眼就没影了， 我已经派人跟踪了。哎，别垂头丧气的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老城隍庙的西边的沉香阁路尽头站着一个花枝招展的女郎，她东张张西望望，好像在等着什么人。正当他等得失望，想离开沉香阁路时，后面有一个人在他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。 嘿，小琴，你在等谁呀？ 哎呀，阿黄，吓了我一跳。 怎么孤孤单单一个人呢？那好，老哥我陪你玩玩。 别动手动脚的，请你规矩点。 多日不见，学得一本正经多了，看来把老哥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吧？啊，怎么，到咖啡厅喝一杯？ 我没有空。 哟，八三个标精了，告诉你，